乃风霜，风雨中途芬芳，阵阵寒风轻轻吹，雪地梅花含心蕊，春坡高崖洁白无瑕，想起你何时归，温柳随他默默无言，抬起头来勇往向前，多少风雨摧残，多少逆境创伤，我不怕，我不怕，我不怕，我依然要坚强。雪地梅花含心蕊，春坡高崖洁白无瑕，想起你何时归，温柳随他默默无言，抬起头来勇往向前，啊，冬梅，啊，冬梅，多少风雨摧残，多少逆境创伤，我不怕，我不怕，我不怕，依然要坚强。